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播出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在周末的时光又跟大家见面了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像刚刚大佐说到的，我们收听的方式就是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视频的互动方式，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还有更加方便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也就是微信公众账号，在上面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哦。 对，没错，大家记住以上这几种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不仅仅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样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又是一个星期日啊，这个马上也快迎来放假过年的日子了啊。这个在今天晚上的时间呢，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民谣的歌曲啊，因为我们之前做的都是那些周末的秘制音乐啊，这个今天晚上的秘制音乐呢，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身边的民谣。同样呢，我们也找到了一位非常非常非常帅气且对，一位大块头嘉宾啊，虽然他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身材看起来特别的霸道，但是各位不知道的是，他是一位学古典出身的一位 musician。 没有发现他用着那样的眼光看着眼睛看着你， 你没有发现我并没有在看着他吗？ 他已经不敢看我了。看我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有请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叶子阳，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子阳。我跟大佐也是同学，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的音乐学传播方向。 哇，欢迎！ 音乐与录音学的传播方向， 你完全记错了我的 音乐学。什么音乐、 就是音乐学音乐的 学音乐的学音乐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你们两个好像不熟的样子， 假装自己不熟嘛。 对，刚才路上找到的嘉宾。 不要把实话都说出来，这样不好。今天晚上呢，也就是来我们三个啊，来跟大家聊一聊身边的那些民谣的歌曲，因为民谣这种音乐形式大家肯定都很了解。而且就在近几年呢，也是处于一个井喷式的发展。你看最开始的那种，先是摇滚不死，然后摇滚占据了一个风口浪尖的状态，然后它慢慢的退却了之后，民谣又突然之间又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然后慢慢的民谣也退去了这种光环，最后又迎来了现在 rap。这个现在 rap 又退去了光环，也不知道下一个这种比较潮流的音乐类型是什么样的。 古典啊， 你方唱吧，我登场。 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先聊一聊这种民谣的音乐类型。子阳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种广义范围内的民谣歌曲，就是是不是我们听到的那种类似于小清新啊，或者是那种励志的，或者是写自己人生啊现实社会的那样的歌，它是属于民谣，还是说那种小芳啊，或者是刘三姐啊，就这种民间的歌曲叫做民谣？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比如说咱们说民谣的话，首先刚才来的路上还专门查了一下百度百科，民谣到底是什么。百度百科的网页， 我以为你知道呢。 哎，我知道，但是咱们得看一下具体怎么说，对不对？嗯，民谣上可能咱们之前会说说民谣里面包括，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刘三姐那些民歌类的，它也算民谣，因为它是民间歌谣或者一些传统音乐。但是目前咱们现在在国内大部分说的现在比较火的民谣呢，一般是比如说很简单的旋律，比如说吉他、钢琴这些东西，这些乐器，然后再加上你的歌词。歌词其实非常重要，你的歌词里面表露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有的东西可能就是大白话，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我唱今天哎我今天心情真好啊什么，这些可能就会描的感觉会给你差一点，但那些歌词里透露着有一种艺术感，让你感觉哎你可能要给我讲一个特别什么深刻的道理和故事，要给我说一些让我能激励我的话，这些可能它就是民谣。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摇滚啊，有一些流行音乐什么这些东西，比如刚才咱们 对它也会出现类似的， 你刚刚说那小清新什么那些，那些基本都叫流行音乐，就叫流行歌 曲，就是整个属于在流行音乐大范畴里边的小分支。 因为咱们比如说音乐风格这个事情的话，咱们不能只看说它到底听感上是什么样的，咱们中文上来说，中文上对音乐类型的这个分的每种类型不是很清晰，你可能有时候要用英文来看，比如说一些 pop music，这可能就是流行音乐，那比如说咱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流行民谣或者说流行摇滚，比如说很出名的 Linkin Park 它就是一个比如说流行摇滚，或者 Green Day 这就是流行，因为它没有 就是它没有那种明显的界限， 对咱们不用说那么死，就是它没有那么摇滚，其实它没有那么摇滚， 它没有那么摇滚也没有那么流行， 哎，对，但那它可能就是流行摇滚，咱们可以这么理解。那民谣，咱们现在所指的民谣，基本上就是一听就是，比如说鲍勃迪伦啊这些，他们就是很民谣的，这就是民谣的一个概念。 哦，这也就是从这种理论知识上来给大家这个分析了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民谣。今儿来之前呢，我也跟子阳就是给他分享了一些，跟我们俩之前就是研究怎么做这期节目呀，我就跟他说我总听民谣，这个特别喜欢民谣的人，然后他说你把你就推荐那些歌单给我发来给我听听，然后我就给他发过去，他说你这听着哪是民谣啊，你这只是打着某些民谣幌子，或者说作为那种民谣曲调，或者说它的歌词接近民谣的歌曲，对，然后就给我发了一首那种纯民谣的感觉，我发现嚯，我这离这个喜欢民谣的程度差太远了。 所以说我们日常包括最近比较流行的很多歌曲，其实是民谣跟流行的一种结合，它不一定真的是那么的就是纯的民谣，是吧？ 因为它偏向流行一些，会让你的听众更容易接受。 看来大家对这个民谣哈，有了一个更专业化的一个理解和认识了。 对，没错啊。先来从这个理论知识上，先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民谣。那接下来呢，也来给大家推荐今天晚上我们身边的那些好听的民谣歌曲。首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纣王老胡的一首《色》，一起来听。 来听。 在金钱里丧失着良知，是 是不是只有穷苦的孩子才能唱出最美的歌？是不是只有漂泊的人们才懂得生活的苦涩？是不是所有的麻雀都会在冬天里死去？是不是所有的人们都在金钱里丧失着良知？是不是只有穷苦的孩子才能唱出最美的歌？是不是只有漂泊的人们才懂得生活的苦涩？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纣王老胡的一首《色》。 嗯，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歌手吧，这个叫做纣王老胡，就是他为什么叫做纣王，我也一直没大搞清楚，在百度百科啊，还有各大音乐 APP 上就都他就自己称为自己是纣王，然后因为姓胡，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叫做纣王老胡。 哎， 然后呢，他是一个独立音乐人，原名叫做胡晓明啊，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大叔，代表作呢就是刚跟大家听到的这首《色》以及《无能为力》，同样呢也收录在这一张独立的发行的音乐专辑叫做《昨天》里面。同样呢，由于他这种独特的低沉的嗓音呢，以及这种深入肺腑的悲伤的旋律，也使他成为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 嗯，说到这个悲伤哈，我觉得好像在我的理解当中，民谣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让人听完了之后心情都有一点丧的这种感觉，就是有点压， 对，心情比较低落。 对，那是不是这个也是我们民谣的特征呢？ 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看歌手本人。比如说刚才咱们听这个纣王老胡的歌， 嗯， 他 因为首先他的声音就很有点涩，那种声音有点发涩、嗯、然后再加上他这首音乐的节奏很慢，然后他的歌词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哎，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故事，这故事 对一听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哦、肯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嗯、然后你跟着他的情绪一走一沉思、嗯、哎，有点丧啊，就这样。那其实也有很多的民谣歌手，他的音乐听起来很有力量或者很欢快，这都是有可能的。 嗯 嗯，这可能还是根据歌手个人的特性，演唱特性，或者是根据歌曲的曲风来判断。 对，也不能说这歌听着很丧它就是民谣、嗯、这不一定。 哦、 嗯，对。但我记得当时好多就是有好多身边的朋友啊，就是说特别喜欢一个男生那种特别低沉的声音，然后一听嚯、啊、这民谣唱的，然后就给一种特别酥的感觉，因为有很多人就会去喜欢这种感觉。 有，最近不有一个特别火叫土木三班陈同学， 你听那个了吗？ 没有，就一个网络上，也不知道哪个男生传了首歌上去。他那歌吧就很简单曲调，然后就连曲就是整个作曲都没有什么很讲究的东西，但就是他声音特别酥，然后就会很好听。但现在就是其实这个也挺吃香的，现在有很多歌手尤其民谣这块，就你不用展现特别强大的唱功，因为民谣你不会像摇滚啊，像有一些流行音乐涉及到特别高的高音、特别难的一些演唱技巧，其实尤其你把节奏放慢了以后，然后伴奏乐器少了以后，大家的关注点全在你的 声音上 还有你的歌词上。 嗯， 这个时候有一些可能没有受过什么基础的音乐训练，没有受过什么演唱技巧的训练的人，他因为本身这个嗓音的天赋，他就会变得非常吃香。 嗯，对，这也是特点之一啊。咱们继续说回来，这首来自于纣王老胡的《色》，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 嗯， 我还在网上查到了点他的背景故事，这是老胡自己在网上发布的啊。他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他说，歌词再加上曲风曲调都特别的喜欢，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就特别不愿意去唱，因为他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有点可怜，然后是可能大家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触动了心里边的某一个点。这句话呢是老胡在北方国际青年旅社有一天晚上说给记者听的。 哎，他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创作地点哈，北方的国际青年旅社。 嗯， 这个好像是他创作也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写的歌，所以他自己都在说觉得自己特别的自怜，有点过了。 嗯，对，其实真的啊，说实在的，我第一次听老胡的歌的时候，给人一种感觉，确实会有那种触动到心里某一个点的感觉。 嗯， 因为很多民谣歌曲它就是唱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儿。 对， 而且很有可能这个事儿就发生在你自己身边，包括感情啊，爱情啊，你这两个人是不是适合呀，或者说现在的工作是不是顺心呀，很多事儿都是唱在我们，比如像我们这种北漂的人，或者是在大城市拼搏的人，就会唱到你心里边的那个点。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的火的原因也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当然嗓音和旋律占了很大一部分，对，我觉得更大部分应该就是他唱到了那种在外边拼搏打拼人的那心里边的苦涩的感觉。 嗯， 以及他这歌词像他唱说自己应该是一朵死去的花，不然怎么就盛开不了，或者说渴望是一只孤独飞翔的蜻蜓，就这种渴望，这种对自己生活的这种期许，就这些东西一下就给你找到共鸣了。 嗯， 尤其是你被生活压迫的这种感觉， 对，尤其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突然有这么样一首歌曲，就像打开了你心里边那扇窗户一样，然后有光进来了。 嗯 嗯，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其他网友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啊。 嗯， 这个有人说他和我分手，说不甘心这辈子只和一个平庸的男人在一起，然后呢我就去黯然去别的城市打拼，十年之后我事业有成，依然爱他。听说她嫁给了有钱人，生活呢安逸但不快乐。后来我被邀请到参加同学聚会，知道她也来，我故意穿得落魄潦倒，有人感觉很奇怪，我说我要让她相信当年抛弃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样她会感觉现在会幸福一点。 哇塞，总有一个人在默默的在背后爱着你。 太难受了，对 对对。 那就有很多人为什么会喜欢听民谣，我们刚刚也一直在说啊，可能民谣里边所写的故事或者是场景跟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是很贴近的。你就比如说像刚刚那朋友说的那些话，虽然可能这只是一个小例子啊，但是你比如说像这种相守十年的爱情只为了让一个人快乐，这也应该就是属于民谣当中的一大特质。 生活里面其实很多事情，千奇百怪的事情，其实最后找到根源上都很像。然后歌手把它写出来了，然后你唱完了以后给大家一听，大家就是会把自己相似那一部分找上去。 哎，对， 其实就是情感上的共鸣。 对，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纣王老胡的《色》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首歌曲，一位非常火的民谣歌手赵雷啊，第二首歌曲推荐给大家。叫做话，一起来听， 来听。 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花生四季都不愁的粮食，都显得人从没心事。 哎，刚刚大家听到的第二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赵雷演唱的一首，在2011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叫做《画》啊。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的这些民谣。一会儿见，拜拜。 一会儿见。

好，再跟着大家重新认识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子阳，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是大佐的同学。 嗯， 对啊，这是一位学音乐的小哥哥，主修的是古典音乐啊。 嗯， 但是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民谣。 嗯， 这个上半段呢，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赵雷的《画》。 嗯， 其实这首歌曲我知道也影响子阳当时好多的创作，对不对？ 也不能说影响很多的创作，但的确那个时候，因为他这首歌火起来应该是在2012-2013年。 对， 2012-2013年那会儿咱们是上高中。 嗯， 所以当时听了这个歌以后，一开始其实没想艺考或者说接着学音乐。 嗯， 就想好好考个大学。好，听完这个歌觉得哎，唱民谣还不错嘛，然后就艺考了，学的音乐，当然 这么简单， 没火。 是觉得自己也可以跟他一样吗？ 但是当时的确，赵雷是，赵雷的音乐，像这个画儿，还有当时那张专辑《赵小雷》里面的《背影》《南方姑娘》什么这些歌，给了我很多的力量，还有不能说灵感。如果说给了我灵感，那就变成抄袭了。 那不一定，不一定， 借鉴，借鉴 啊，对，借鉴， 借鉴。当然，因为他的音乐非常，首先赵雷的音乐旋律非常好听。 对，你就比如说咱们做一个比较啊，上半首上半段的一共两首歌曲，一个是纣王老胡的色，另外一个就是赵雷的画。 嗯， 两者都可以称作叫做民谣歌曲。 对， 然后呢，两者的旋律跟曲风完全不同。 完全不懂，而且你会发现赵雷的音乐，首先，因为我没有深刻的了解过赵雷他自己的歌曲是不是他配器的，就配器就是什么？配器就是说我这个旋律啊，作曲家首先先把这个主要的旋律写出来，然后之后呢，比如说我觉得哎这块应该有个吉他，这块应该有一钢琴，然后我再把这些乐器的旋律加进去，这叫配器。就我不知道他配器是不是他自己写的，但是的确赵雷的音乐配器肯定比刚才纣王老胡那个音乐要丰富的多，也更好听，这个是肯定的。 对，确实这样。 我是觉得纣王老胡的那个音乐会比较色一点，就像他那首歌的名字一样，就有点干。然后如果要是赵雷的话，应该就是民谣界的文艺范儿，就是比较诗情画意一点的这种感觉。我只是从比较感性的直观上面去感受哈。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就不管这个咱们是否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上来分析这首歌，主要歌手唱歌的目的，第一点是唱给自己听，第二点是唱给你的受众去听。你的受众认为这首歌曲它是一个好的好听的歌，你这首歌可能就会被称为一首成功的歌曲，或者说一个好的歌曲。你这首歌要是比较小众的，或者说你的受众觉得这个歌啊，我就不大符合你这个歌手的风格，就可能会不去听那一点。但反正我真的觉得赵雷从最开始，不管他那个时候有没有火，一直到现在，他是始终在坚持做自己的那么一个人。你看他的新专辑《19岁》，就那首新歌，也是从就是自己唱的那种年轻时候的感觉，一直从他没火唱到了火。 看来 我喜欢的原因， 看来就是从专业性上，然后再加上像这种感性上，还有这个共鸣上，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哈。 好听， 对， 好听， 好听，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哈。那个，当然，如果各位觉得有什么更好听的歌曲，或者说您喜欢的歌曲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发送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分享给大家，或者是说来分享你跟歌曲之间的这些故事。这首歌曲呢，《画》啊，是在2011年的8月7号发行的，收录于专辑《赵小雷》当中，是赵雷的一首歌曲。同样的，也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精彩的网友评论啊。这个有人说，这一看就是 哇，这是 赵雷的 铁粉 儿。 哎，没错， 说你是30岁的女人。她是画着的家乡的南方姑娘，4首歌了啊。我们曾是满怀理想的一群人，5首了，共同喜欢着民谣，在我们的时光里曾有年少锦时的欢愉，现却剩下青春无处安放的无奈。也许我们终将离别，成为两条路上的人。我在开往北京的火车心里想着，再也不会去丽江，你呢？ 你在成都呗。 我在成都，哇， 我在成都等着你。 哇， 很用心的这样的一个评论哈。那接下来的这个网友评论呢，其实也记录了他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所听到的不同的声音。他说到，十年前呢我听周杰伦，六年前我听陈奕迅，三年前我听李宗盛，现在我听民谣。以前听歌听旋律，后来听歌词，那现在呢是听故事。慢慢的大家都是有故事的好同学了。 对，慢慢的都是有故事的。其实 新鲜力 量。对，其实很多人选择去听歌曲，为什么会选择去听歌，我不知道这个在古典里边是什么样的一个分类。反正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会选择去听古典音乐的话，那个时候是我 没事 我选择去听古典音乐的时候，那个应该是我心里边最憔悴或者是最累的时候。我会去选择。 你会听什么类型的古典音乐？ 就比如说交响， 就是类什么类型？比如说谁哪个作曲家他的什么音乐？ 那我怎么能知道？ 完了，我不应该问你这个， 不应该问我这个，你这大坑，这是一个。 但你听古典音乐的确会，因为古典音乐首先它大部分啊，你不听歌剧，不听一些清唱剧，或者不听一些专门写的合唱作品，你听到的全是纯音乐，就没有歌词。这个时候就不会让你因为歌词去，因为你歌词毕竟是有内容， 不会去联想到一些故事， 你不会去联想到什么，然后。他声音只会给你一个画面感，但这个画面感其实由你控制的。就比如说你现在心里开心，你听到一个音乐以后，你想到就是开心的；你听到一个难受的以后，如果你脑子里是非常难受的，你可能会想到很难受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就是给你一个自我调节的一个空间了。所以就是轻音乐，或者说我们说一些比如说歌后面写 instrument， 就是你纯音乐的， 纯音乐， 对，这个就会给你一个自我疗伤啊，或者说自我调节的这么一个机会。 等以后有时间找一期弄一下这个古典音乐或者是交响音乐， 好呀， 让这个子阳同学把他的乐团带来。 好的好的，这个厉害了哈， 带一个交响乐团来电台做节目， 得去国家大剧院专门做一期， 做一个专场啊。但说实话，确实这音乐给我们带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不仅是旋律啊、歌词啊，还有我们的自身的经历哈，都记录着我们的成长的变化。 对，没错。其实说到成长的变化啊，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刘浩林的一首《儿时》。他虽然就用那种特别简单的歌词，外加非常简单的旋律，然后还很轻快的那种感觉，就唱出了那种我们从小到大，或者是说一直在回忆或者是怀念的那种童年时光。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第三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刘浩林的《儿时》，一起来听。 来听。 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篮筐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天刚见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简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长板凳搭起一个家。总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二十寸彩电披沙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 饭后那两星月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闷的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的诗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在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木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刘浩林的儿时。这首歌呢是由刘浩林本人作曲，唐映枫作词，然后刘浩林演唱的一首歌。其实刚刚最开始听到这首儿时的时候呢，主要是被他那种非常简单的旋律外加那种比较青涩的男声，不像是老胡那种很有故事的声音去打动的，然后慢慢的被这个旋律抓住之后呢，再去想他的歌词，好家伙，这跟打开一扇新世界大门一样啊。就想想他的歌词，你看比如说那个弹玻璃珠、铁盒英雄卡、玩橡皮筋儿、啊捉迷藏啊，就各种各样的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 咱都没经历过。 你 没经历过吧？ 我经历过呀。 突然觉得 这些我都经历过。 好嘞，你们两个还是不是一级的？ 不会吧？真的，这些我都经历过。就是，我为什么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姥姥家长大的，虽然是在城里，但是就也属于那种比较边远的城市啊，就那种。然后那铁道旁赤脚追着晚霞，这确实坐过晚上追火车，然后玩那个玻璃珠，地上挖一坑往里边弹那个弹珠， 玻璃珠有， 对，然后那个英雄卡，这肯定男生都 集 过卡， 卡 有吗？ 你没集过吗？小时候吃方便面里边没有卡， 真的有，我小时候有， 真的有， 我最多。 他可能说我不 爱吃 方便面， 对，然后你看玩皮筋儿， 哎，没错， 很小时候玩的，我长大之后， 这是一般小女孩才玩。 这个我有过敏， 很小， 对对对， 那个捉迷藏，对吧？然后在姥姥家嘻哈打闹，然后晚上那个，对，你看他写了《甜梦中大白兔》， 大白兔， 是在只有在梦里边，你才能想象到大白兔当年什么味道。 所以你看他这歌给咱们这么多回忆，你一下就被他抓住痛点了， 对呀， 对，一下你就被他蹬进去了，而且他这个音乐非常的舒，你看这个歌听着就不丧了， 对对对， 这歌让你一下听着就，你可能睡觉前放上， 对，就很抒情， 你就变成那个你的梦里就全都是，就那个感觉，你怀念儿时，怀念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没有像现在工作啊、学业啊、恋爱啊那么多的重压压在你肩上，就没有那个了，所以这个歌我觉得你要非要总结的话就是好。 真就是好，没有其他话说，就是挺好听， 就是很好听。 你看他那种非常简洁，然后略带童趣的那种吉他和弦的伴奏，然后还没有其他的乐器， 对， 然后就是这么简单的，然后外加这个男生刘浩林的那种比较 青涩的， 稍带青涩的嗓音， 稍带青涩的嗓音去给你完善了这首儿时。我觉得这歌，而对外加他的歌词， 他歌词 能让每一个人都想到自己儿时的东西。 他这个歌就属于那种咱们经常说，佩戴耳机听感更好，这就属于那种，就你给自己一个做梦的空间。 对 啊， 这个歌就是让你有非常大的一个自己想象的空间，因为它给你开了个头，它给你把你拽回了你的童年时光，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所以这个歌真的就是好。 还有五点半大风车动画，不仅仅有大风车动画啊，还有八点钟的挑战新歌声呢。 哎，没错，这个广告太棒了， 每天都在节目里面打软广，容易吗我？哎，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民谣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刘浩林的《儿时》，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民谣歌曲。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啊，是我们三个人一起推荐给各位的，觉得这首歌真的，算是民谣里边的一股清流， 清流， 这真的属于一种清流的形式，对，太清流了，而且离我们的那个它的形式，离我们的年代，有一点久远 了。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崔开潮的《声声慢》，一起来听， 来听。 转半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娇艳，暮色丛染红霁，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 今天推荐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崔开潮的一首《声声慢》。这首歌呢是由他崔开潮填词，然后刘洋作曲，并且收录在2017年3月26号发行的专辑叫做《即使的马车》当中啊。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声声慢》，不知道说起这个歌曲名称啊，有没有让人产生一些自己上学时候的回忆呢？ 嗯，上学背书的回忆哈，是李清，李清照的， 李清照，寻寻觅觅， 冷 冷 清 清， 凄 凄 惨 惨， 凄凄。 就这一句，下面不会了。我告诉你，《声声慢》这首诗当时折磨了我好久好久。但是说实话，这首歌被崔开潮演绎的确实，为什么说我们仨刚刚都一直在推荐呢？因为刚刚他在放的时候，我们仨还在下边自己去聊这首歌，就说崔开潮这个歌手，他的声音应该是说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男歌手里面的，哎，今天推荐的都是男歌手的。 对， 民谣 好像没有女歌手吗？ 哎，真的是啊， 反正前四个都没有。 对， 而且好像民谣整体来看，男士的会更多一些，男的声音会更多一些，对， 女生会少一点。 对，可能就是因为那种唱故事的感觉，就是放到 男 生上 沉下去，就很低放的那种。 对，一下子就让人融入到那个场景当中去， 让大家心也踏实下来，静下来哈。 对，接着来说这个崔开潮啊，就是说他的声音好在哪儿？因为他刚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刚刚就仔细听整首的旋律以及他的这个音调的高度啊，因为我不是专业学这个的，你怎样给大家说说？ 怎么说呢，他的这个声音啊，首先他干净，因为刚才咱们也听到里面有这个唱戏的这么一个这个声音在后面伴随着他， 对 吧？ 一个女生， 对，有一个这个驻唱，就是有一个伴唱嘛，然后他跟人家的声音都非常的干净，所以会让你就是听感上来说，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又不像因为咱们刚才听老胡啊什么纣王老胡那些音乐，纣王老胡那个嗓子就已经很沙哑，有点烟嗓那种感觉了。但咱们刚才听崔开潮的声音就非常的干净，而且他的这首歌曲如果大家自己尝试一下的话，对于男生来说这个音高已经很，也不能说非常高啊，当然跟张雨生来说肯定不一样，但是他这个音高对于咱们正常的一些比较低的男生来说已经很高了， 就有点像李玉刚老师那种感觉。 对，李玉刚老师就很厉害了， 会更高了。 对，他会更高，就是相较于李玉刚老师，他的男女生之间转换中间的那个点， 对，中间那个点，而且咱们刚才大佐私底下，刚才我们听歌的时候就说这个，崔开潮的声音有点像刘欢，对吧？ 就他有一块老是拐，或者是那个劲儿在拽着。 他所有的转音， 对， 他所有的转音那一下都做得非常圆润，然后会让你有一种哎，就别具一格的感觉。那个其实就是属于个人唱功，个人的唱歌技巧。那个就是一个给他增色的给加分的点，我觉得 就所以说在民谣的歌曲里面不仅仅有的是那种故事和写实的歌词，或者说那种比较简单的旋律，当然在这种简单的旋律里面，如果你的个人唱功会好的话，是会给你加很多很多分的。 对啊，你这一下就，因为比如说咱们刚才听这四首歌，基本上其实伴奏乐器没什么， 就是 他 钢琴， 对，最多有一个钢琴，基本上都是吉他，可能加个那个鼓，就是平常咱们见着那种坐在底下那种啊，或者一些小的手鼓什么的。除此之外就是大家自己的声音，没有别的了。那可能如果你的声音上面会比别人更干净一些啊，或者说更高一些啊，或者有一些技巧什么的，那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确实是这样啊。这首歌呢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四首歌曲，叫做《声声慢》啊，来自于崔开潮的一首歌。那么这个由于时间的原因呢，今天的分享基本上也就到这儿了啊。这个真的觉得今天的节目长了不少知识。从最开始那种只是简单的喜欢民谣当中的旋律，到后来知道什么是民谣，然后民谣它究竟分了什么样的种类，哪种民谣更好听，哪种民谣更能给人激励，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挺不错的一个点啊。 哎，没错，我们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应该跟我跟大佐一样哈，就变得更加听去听那门道了，而不是只是听个热闹。 对啊，也非常感谢子阳今天带给大家这么专业的分享。 客气客气。 这个希望下次带给我们古典音乐的分享。 哎，我们 干个老本行的生意。 我们来个邀约哈。 来个邀约。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来自于丢火车乐队的《晚安》，同样也是一首民谣歌曲。祝各位晚安， 晚安， 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成一电台